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棒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唱歌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铁板仙灵通想要到温皇观去对付温皇道长葛山珍，由于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想要找个人帮忙。那么这灵通究竟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帮助他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老头子够奔温皇观，快到温皇观了。老头子一琢磨，这葛山珍年轻时候就不错，有两下子，老道挺有能耐的，要论武艺也够剑客身份。得找个帮忙的。有，一瞧，镇谷侠董钱董化一在马路边站着呢。这是干嘛的？这是董钱呢？董钱没事跟这儿站着干嘛呀？嘿，你瞧，想帮忙的来帮忙的。我过去，我说老董，你认得我吗？老董说你是谁呀？我是。啊，铁板仙灵通，哦，老弟兄了。当初虽然说没什么交情，总算几十年前彼此闻名，又都是剑客。啊，你跟着我一块上到温皇观的，不成。第一，让他小瞧于我，说我惧怕于葛化山阵。啊，第二呢，他说我求他帮忙，欠他个人情，我当然得还他。我要饭的不欠人情，是不是懂钱的？我晃他一下，我一晃他，他都要一追我，我一块儿就给他带着温皇观去了。我倒看看镇谷侠董钱董化一如何的行为动作。打这儿说他使用轻功，特意走到董钱的面前，这么一提速，本来呀他好好跑，突然间往下一踏腰，唰啦一下就过去了。董钱呢，老头有心事，镇谷侠站在这是琢磨我怎么进剑山，眼前一道黑影一瞧真快呀，哎呦，这是干嘛的？追，追来追去追着温皇观了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，赶上今天葛山珍的天良发现，把所有的库底子全拿出来了，弄一水盆全泡了，然后全倒了，全撤。我不要了，打这以后学好了，前九十多岁啊全白活，我从现在开始洗心革面做好人， 老头子快一百了，对天这么一起誓，一掉眼泪，董乾还受感动了。董乾本来下去要给他弄死，这一瞧，呵，你说这玩意儿人修行有关系啊，这么大岁数会突然间觉悟了。嗯，这个引我来的人是谁？这正想着，铁板仙那里也听明白了，他也琢磨，得了，咱甭互相猜了。他站在这大殿上头，脚踩中级，把这副铁板往外一拿，呱的叮呱这么一敲，他一敲这板就等于自宣身份，我是济南的铁板仙灵通。哦，董乾一听，没错了，是他。错非是灵通，也不能这么快的身形，两个人同时前房后房往当院一蹦，葛化、葛山真可吓坏了。葛化一听铁板响，扭头往大殿上一看，不问自知济南府的铁板仙灵通到了，一听这位有动静，又蹦下一人来，依稀面貌是镇谷侠董乾，这人都好多年没见了。哦，我把药都倒了，对天明示了，改小好了都不行了，居来这么两个人要我的命，看来人不能学坏呀、啊，人学坏，你说你学好向善了不成，你这一辈子干的恶事就完了吗？死在这二人之手啊，也不屈枉我葛山真。老道连动都没动，一闭眼，那意思你们俩过来，是谁给我一铁球啊？谁给我一铁板啊？把我打死就完了。嗯，俩人聊上了。您是灵通吗？啊，您是董乾呢？哦，咱们可老没见了，是是。几十年未会，俩人在院子里这么一客气，自古他们俩一寒暄，葛花一睁眼，二位，无良活，别聊了。这二位串门也得先跟本家聊啊，你们俩聊上这算怎么个意思？董乾说，你是葛山真的啊？不错呀，你不是董乾吗？啊，对呀，你不是灵通吗？是啊，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？干嘛来了？听说你这老小子不太地道，发卖熏香蒙汗药，你是祖宗啊？这个是江湖上的淫贼用的，这个药大概全是从你这儿出去的。不错，老道说，确由来，这方子就是我传的，我跟我师弟没干别的，这一辈子您要说做这做扯了，也得说害人无数。那么你其罪该死，不用您二位说，我就认为我该死，该死可是该死啊。我是自己检讨自己，我觉着我还想发挥点余热吧。什么意思呢？我要是能做点好事，往回找不着吧我原先做的这坏事，就是赎赎罪的意思，所以我没舍得死。我不光会配这个熏香蒙汗药、春药、银药，不是光会配这个，我也会配好药，救人的药我也会。我打算呢，不敢说悬壶济世啊，凭药救人呢，就是我这把老骨头，把我这点方子都拿出来。行，这不是瞎话。为什么？当然要这么说不信，背着人他自己对天起誓，刚才把药全遮了，亲眼目睹，得了，你今儿算活了。这话怎么讲？十方台你要不是对月明示，我们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人早就要你的命。我说灵通，是不是你把我给引进来的？对呀，我瞧你一人在马路边卖单儿，你这么大岁数放着大刀不走，你在马路边站着干嘛？站着我有我的心事，我从剑山里出来的。哦，你上剑山去干嘛了？剑山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就把金殿上宝刀贺群贼这个话完全跟这俩人一说， 葛化葛山真一听啊，哎，我跟您说，要不为这画图啊，我也不至于这样。我屡次规劝，我说你别干了，他不听，他还要干。这么大岁数了，早晚惹来杀身之祸。是啊，让我见着他，我绝饶不了他。嗯，你们俩有事儿吗？我们俩没事。老道说我现在更没事了，我现在就打他立功赎罪呢。您说您让我干嘛吧？要没事儿，咱们来趟剑山怎么样？好啊，啊，剑山就剑山，反正我们也到这儿了，跟您来趟剑山也行。那这样，我呀，上趟山庄，我给他们送个信儿，让他们在明天就打倒。我算计算计这人啊，我们老二对付了音，老三对付燕普，老四对付石头僧慈云，山上还有个杜清风，还有个画图，你们俩人一人忙活一个，也就对付了。再有什么人呢？我跟陆民瞻也就够用的了。行了，咱们这回站的面大了。山庄有我三个师弟，再加咱们仨，内中还有个英雄得路陆民瞻，有七个剑客，我看打他的剑山有富裕了。他在剑山再有什么样的人物，我估计咱们也立于不败之地了。就这主意，打他的剑山。他一人奔山庄，山庄投石头子儿就是洞前，这儿可发动战争，三个人奔剑山的应该。内中有一个葛山真可就出主意了，别介，咱别奔剑山，剑山里应外合，必然被破，不如咱们擒这英王去。英王打哪儿走你准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个画图画亮宇跟我说过，他山上有一股泄水的密道，在哪儿咱不知道，直通朴家镇。据我想，朴班那是谭天谭桂林的岳父，他们到了朴家镇必投朴家老店，上朴班家里头去。不如咱们呀，上朴家镇，咱们到那儿擒英王去。行，走。仨人够奔朴家镇朴家老店。朴林朴八海镇西洋开的朴家店里边来了金莲花凤琴小莲花鱼斗，还有坏事包张望。坏事包张望火焚剑山，生擒英王燕普谭天谭桂林，带到朴家镇，没想到被人家朴八爷给识破了。镇新阳朴林把这三个人又麻过去，救醒了燕普，燕普提宝剑要斩张望，就这么个功夫，老三位到了。老三位是高声喊喝，这才拦住了燕普。燕普不由得心惊，燕普一听，听出来了，董乾，还有一个可能是董瑞，老道士张红军，有念佛号的吗？那么自己现在刚缓醒过来，没有力量争斗，就有力量争斗，以一敌三，燕是三位剑客的对手啊，谭天和英王富昌这都不行啊，不知道朴八海武艺如何，恐怕也够呛。老道一回手把灯吹了，吹灭了屋中灯，手擎宝剑当门一站，那意思就拼了，谁进屋我先给谁一样。老道暗动调动自己的气息，打算动手，屋里灯一黑呢，外边三位剑客不敢动，怎么不知道虚实啊？董乾暗含着打手势，那意思啊，你上房，你走窗户，我从正门进，我把他门踹了，有什么话踹个门再说。铁板仙灵通啊，知道燕普在里头呢，那云台剑客燕普宝剑在手，多大剑客你也得加点小心呢、啊、身份都差不多呀。一伸手腰里头把这一副铁板拿出来了，温皇道长葛化葛山真伸手亮宝剑，老头子奔窗户，宝剑尖对着窗户， 双指一掐剑诀，一压这剑身，那意思谁打这出来我给谁一下。董乾后悔了，你那药怎么都遮了呢？你要不遮，这会儿屋里黑着灯，把熏香捅进去先吹呀、啊、老道这药都最高级的药啊，那肯定比蚊子香强多了，你里边甭管多的人物都给你先熏趴下再说呀。呵，老道你学好也不是时候。得了，老头子一琢磨，就燕普一人怎么也好办，抬起脚来把门踹了，门分左右，三个人同时动手，一个走后窗户，一个走前窗户，三剑客来到屋中一瞧，哟，门一开，外边的月光往屋了一道，没点灯那也看出来了，就瞧金莲花凤栖、小莲花雨斗还有坏纸包张望，这三个人好可怜，昏迷躺在地上啊，躺在这儿人事不知，再瞧屋子里头没人，踪迹不见，跑了。哦，打哪儿走的不知道啊，把灯点上。葛老道，你看看这三位，这个种的什么熏香，您是专家啊，您给瞧瞧吧。葛花葛山珍把宝剑带上过来，一掐三个人这嘴干嘛呀？闻味儿，他喝完了这个啊吃的这个饭喝的这个酒里边不是有麻药吗，他得闻。嗨，怎么还拿这药啊，这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产品了。我们现在都是用第二十几代的产品了，这个药怎么都能麻烦了人呢。哎呀，您得甭废话了，您给救过来。这一碗凉水的事儿，这个咱二位搜搜吧，他这屋里一定有机关暗道啊，啊搜搜吧。知道镇西洋啊朴八爷机关消息是专家，他这屋里有暗道，几个人跑了也不新鲜，搜着地道口好追去，在屋里这么一找可了不得了，没找着，饶着铁板贤、灵通、镇古侠、董乾、董化一两个人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这么大能耐，就这一间小屋里头找机关暗道愣没找着。嚯，神了，难道说屋中他君臣人等四个人一跺脚就此飞了不成吗？好厉害了，把这仨孩子先救活，仨人还影过来咱们得追呀。这仨人先别追了，你们仨人就在屋子里等着，可是小心着点，他能由屋中暗道走就还能回来，他回来之后万一要动手你们可得惊醒着点啊。行，我们三个人盯着，咱们仨人追，往哪追呀、啊、往哪追呀、啊、嘿，这回瞧我的了，怎么样董老剑客您有办法？我当然有办法。好，六爻八卦马前神客掐指一算就知道他们身头何方。哦，您还精于此道，什么文化剑客吗？那您就此做法，也不用做法那么麻烦，一伸手可就把鞋给脱下来了。二位上眼瞧，这一只鞋扔起来了，啪一看鞋尖正冲东北方向，走，把鞋穿起来一提，头一个带着奔东北下去了。灵通连想都没想，揣着铁板跟着奔东北跑下去了。葛老道一瞧，上东北干嘛去？准落的东北方向吗？哎，我二位，二位留步，跟着走啊，别忙啊，无量佛，咱们追人不能扔鞋追啊，我当您真有什么样的啊算术呢，您这算出来咱往那追啊，这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东正南正北啊，这个八个方向咱们干嘛飞奔东北呢？鞋尖冲的就是东北。这个不是迷信，它有道理。哦，有什么道理？ 此处什么所在？四川。对呀、啊，据我想，英王富昌、傅宝臣必然身投西安府，他要够奔万隆藏风岛投靠西安侯，此去东北方向正是西安方向。咱们要打算追，就顺这条大道往下追。呵，你跟葛老刀废什么话呀？走就是了，走。两根往下一塌腰，冲着东北方向这么一跑，葛老道没辙，那就跟着吧。正往前跑，两个人回头一瞧，哟，老刀脚可不慢呐，跟得上啊，快一百的老头子。他俩人穿的跟老道不一样，老道穿道袍，老道穿道袍啊，他裹腿碍事，而且他还带着大宝剑。老道百十来岁的人了，满布银然飘摆，这一跑起来，呵，有样儿啊！文皇道长这岁数，这意思真有两下子。灵通暗含着一琢磨，亏了他小好了。他要不小好，我冒进文皇观跟他动上手，我不一定怎么样啊。再一瞧董乾，老头子银然飘摆，往下这么一塌腰，头里一领跑，真快呀！眼看仨人把这队伍拉开了，老头子在头了跑，灵统呢在中间，最后是葛山珍，三个老头子跑成一条线，这么一再跑，还得说董爷脚快。董爷回头一看，把二位稍微落下点了，别跑了，再跑二位面子上可就有点下不来了，来个急刹车，不跑了。眨眼之间，铁板仙赶到了，呵，行啊，老董，这么多年你老小子功夫没撂下，你跑得真快呀，看来你比我高，哎，你们俩也没落下。这句话就将说完，老道可就跑到了。老道追上俩人一瞧啊，暗叫惭愧，这是人俩给我留脸，不跑了。这要再跑，这摊儿可就拉大了，我估计要再跑出十几里地去啊，这二位可就把我给拉远拉没影了。看来还是这二位本领高于我，老道故意的用手一托，海下银然这么一扶持，老了跑不动的，别卖老，别卖老，岁数都差不多啊，你大爷大不了一岁两岁的，你这跑得不慢呢，追二位剑客可追不上啊。二位剑客这是不打算要我的命，打算要我的命，温皇冠那一伸手，我这老命休矣多时了。大家彼此一般，不必这么客气，歇会儿再跑吧，歇会儿。好嘞，嗯，你瞧，用手一指，在道旁有这么一块青石，那怪了，干干净净，哎，这么一块青石，就仿佛三人椅一样啊，仨人坐上面正合适。这是块青石板，呵，天然的给咱们三位预备的，咱们三位坐会子吧。坐会子，您二位都老江湖了，这块青石板要让山人我瞧，是个暗道出口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